到我的摩天大楼。 花只是心不睡，看你独身心不畏，这一次我没想象的崩溃、yeah、甚至还用的范围越怂恿越显得虚伪，这一回我没想象中狼狈、yeah、oh, 请不要删了这伪防备，我已不再是你的谁，分开不必那么迂回，我懂后续事实更卑微，不需一坚持一体会。 Baby it's better this way, Ooh, If I just let it go, 你何必要在乎我的眼泪，向前走连头都不回，我宁愿要坚决不伤悲，继续只会更受罪，不要任性的像小孩崩溃。 Baby it's better this way, Ooh, If I just let it go, 你何必要在乎我的眼泪，向前走连头都不回，我宁愿要坚决不伤悲，既然就坚决不后悔，后悔已不及挽回，我也是受罪，受罪令你憔悴，只会感觉更卑微，谁都不是谁的傀儡，拥抱彼此的彻底和破碎。Baby, it's better this way. 既然就坚决不后悔，后悔来不及挽回。声嘶力竭憔悴，就算是会感觉卑微，谁都不是谁的傀儡，拥抱彼此的彻底和破碎。幸福的图案美满。 会愿意接受挑战。 失去的都在意，在意的终将会失去，打断打断大道理，反复。

风瑟瑟带着入秋的凉，人为唐诗灯会生活的光，春秋归乡并肩将月而上，却没成想碰见八个同窗， 其中有个姑娘眼睛大又亮，对你说什么前路还漫长，如果冲破胸膛却显得端庄，身着这开裳她好生漂亮， 双亭外下一坛醉里小酿，星星眼里你举掌花正常，当初不说最是因为勉强，每天牵动的我所有佯装，啦啦啦啦 我们亲密到五彩，那是否狂